好，今个礼拜呢又系两支公嘅茶餐督餐。就 form Otta Channel， 就系我杰特同埋小直两个。 系。 咁上个礼拜呢本来諗住我一个人 solo， 我喐埋咩呢，一个人讲三十分钟，但发现都系唔得嘅，我系。 唔系咁之后打爹冇咁闷咯，其 实。系啊，冇咁闷啦，同埋有时我唔知啲 air 咁，有人可以填下我位嘛。 系啊，同埋啲嘢都你可能留咗我睇返你。 系啦。嗱，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就讲咗岸城二啦。今个礼拜呢就水到佬。 系。 差唔多呢，依几应该咁讲，依几年嚟最红嘅两个监督，水到佬同岸城二几次嘅，佢两个一，两个都系以搞笑翻出身。二，两个濑嘢嘅次数都唔少，系评价几极端嘅。同埋两个其实都拍过。 即系点样讲，一啖沙糖一啖 都。西林市啊，系啊，两个其实濑嘢机会几高。 啊、即系你睇好 follow， 但问题问题你抽翻成个故事睇，可能有时会失控咯，咩成事？ 佢有成功嘅，亦都有啲失手嘅例子嘅。有时失手仲系几严重嗰只，系炸起大落咯。 但系睇翻个表，好似岸城二唔系，我以前细到老嗰个 Lady Spell 好长嘅。嗱， 我两个年代唔同， 有啲唔同嘅。岸城二咧系一出道就已经做监督，佢好年轻嘅，因为佢出道冇几耐就已经监督。咁啊，2001年出道，我当佢廿零岁到啦，佢咁三十几应该都大。但系水岛路咧，佢1987年就已经出道噶啦，就做哆啦 A 梦嘅制作进行，即系嗰啲 40差唔多50岁咁成。 系啊， 系咯。 年差乍截㗎，所以啲人成日话佢同水岛精二呢系两兄弟嚟㗎，实际上冇关系㗎啦。 撞正同性嘅。 同性嘅，啱啱撞，虽然佢两个自己啲讲笑话当两兄弟，其实两个冇关系。 哈哈哈。 佢出道到嘅，佢出由叮当啦、超人姐妹尾咁样咯啦，同埋美美小子。甚至小新都做过。 即系主要好似做儿童番咯，可能嗰时。 系啦。系做儿童番嘅，第一套就第一套佢2001年嗰套Sangulua Ichimo Hanelo Chiku 嗰套呢就是、第一套监督。比较熟开始熟呢就是现世言 ,2004 年。 脚本。 是啦脚本脚本为系扣。然后就不平衡抽签。跟住呢 有嚟呢个。 啦。然后呢佢做淨係做分镜演出嗰套就光与水就塔夫尼呢呢套呢我可以讲下嘅。因为呢套其实系我之前曾经做过字幕组嘅，即系我知 系咪哈利斯啊？ 唔系哈利斯，即系字幕组嘅字幕组年代嘅一啲作品。一套其实系几受低估嘅心理番。一声优阵超豪华，女主角中原麻衣、石田佳奈、大原沙耶香、浅野真情，一辣红声优嘅。同埋其实唔错嘅。虽然个古仔系玩啲杀，有啲轻蔑杀必死啊，搞笑咁样，但最后剧本写得好嘅，收得几靓嘅，同埋首歌都几好听，系一套叫做同埋制作水准亦都高，作画系几好嘅，系算系少数地叫做冇乜人识，但我系觉得唔错。然后就 XXX Holic 啦，佢第一个监督。反而我真系睇佢咧，就不平衡抽签第二季2006年。其实嗰时点解嗰个时期咧，佢嗰个表现，佢个风格唔系好明显嘅啫。即系佢始终佢跟咗搵之后不平衡抽签第二期啦。我 keep 佢大 神秘高贵啊，或者冇记错 系咯，或者阿芙尼，因为套嘢好富，所以阿芙尼记得佢。呢几套其实都唔系话好特别佢个人风格。跟住药师子、杨子怪奇事件簿其实我濑咗嘢嘅，呢套亦都冇，因为佢原作佢走原创。成套12集嘅番咧，佢基本上都系原创剧情，冇小说原作，同埋。呢套呢即係我虽然其实因为佢个演出其实 冇关系。佢系跟返小说同埋其实。 唔跟小说 即係唔跟小说我记得。 同埋呢套呢我要讲出开出嚟闹下就係、是、原因就係、是、呢套呢其实佢最大嘅卖点就唔系田中芳树嘅剧本。而系两个女声优嘅对决。简单就系新天木人美大战桑岛法子。但呢喺剧里面呢桑岛法子冇乜气氛同新天木人美系冇乜气即系冇对手气啊。咁你冇对手气差唔多冇对手气咁滞。你搵佢两个系嘥晒嘅。咁你使乜搵桑岛啫。你搵桑岛嚟就系好似原作咁样。 反而系拍咗佢个男马档阿全啲。 冇受信冇得弹嘅冇得受信就我对佢嘅能力系从来唔担心嘅。但 所以反而佢重点喺嗰度咯， 因为原作小说《失丁游记之》同埋《药师之良子》嗰啲斗嘴啊、互相片系好好睇嘅，但问题去到动画里面差唔多冇晒，得翻一两集， 好浪费 嘅，系佢两个对手戏 咁安排， 系彻底浪费咗佢两个优秀演技，系嘥嘅。跟住好啦，呢套咧就真系开始岸城二嘅传说啦，《Temeco Deluxe》。 系水都路啊， 系水都路啦、啊。一套大家追一套俾呢嗱，如果话魔法美少女系中原麻衣嘅觉醒咧，呢套咧呢套作品就系陈千和觉醒。 嗯， 千和喺呢套作品里面咧，将佢嘅所有次数全部掉晒。 嗯， 系好神，系彻底系有病嗰只玩到，再加埋佢嗰个非常有病嘅 ending。 嗯， 笑咗在度，好癫嘅，玩得好癫，因为佢真系完全冇乜嘢包袱啊，总之就是。要去咗几尽就几尽， 嗯， 玩到变态嗰只嚟嘅， 嗯， 佢 ending 而家仲记得系撞鬼嘅， 然后印象 系啦，阿千和掉节操，所以而家啲人话阿 Becky 掉节操，话网上学生会掉节操，我心谂好多年前，佢零六年嗰时已经掉节操啦， 你唔知啫， 嗰时仲有话呢套作品嗰时咧，阿胡零六年咧，阿胡曾做高中生咋，佢配呢套佢配主角，嗰时阿胡从瑶仲系高中生嚟嘅。 嗯讲新干线个时代啊， 系啊，咁啊，胡从瑶出道几多年啦？佢出道六七年啦， 吓， 几紧要佢咯，真系唔止添啊！零六年，而家2004年， 八年咯， 八年啦，出道都八年啦， 差唔多十年噶，好快。 系啊，时间过得好快。跟住 Corbato 咧，佢写剧本 ，Cam 嗰啲嘢， 系啦 ，Cam 嘅，佢唔知点解写好多 Cam， 但我又唔觉得佢适合写 Cam 嘅嘢。 因为同埋边啲，同埋呢套啫嘛， 系啦， 系咯。 然后咧就系、是、又系大挥棒下肢大会篇， 嗯， 因为有 offer 咧就算系啦， 接住咗啦呢个就 好啦，跟住就系好多人真系比较多人知佢嘅， 嗯， 花之良，今日花之良， 唔系咁本身呢个都系即系走轻松路线嘅， 搞笑路线啊嘛， 啊 最经典嗰个反而唔系搞笑，就系、是、迷你花之良 啊，系啊， 好多鬼佬系完全俾佢催泪弹吹到嘅， 即系猛杀咯，即 系 叫 系啊，同埋佢最后嗰催泪弹啊嘛，最紧要就系、是嗯、呢套咧。就真系大家最发掘咗金元寿司。 嗯，系金元寿司系啊。 金元啦，因为金元之前，因为大家而家记忆中对金元寿司最有记忆都系呢套啫，虽然配好多套，但 唔系啊 PQ 啊， 唔系就唔得啊，因为佢大家因为金元寿司嘅情况就系咩咧？佢呢套作品太抢戏，同埋佢好老实嘅，佢真系冇乜演技。 嗯， 甚至到而家都仲系冇乜演技嗰只嚟噶，挡鬼啊！ 把声真系比较容易认， 把声容易认，演技冇乜变化， 即系搞鬼咯。即系我感觉上觉得系，即系你好似 系啊，金元佢配空之音嗰套又系冇乜，即系冇变化， 唔显眼，反而 唔显眼嘅。呢套系佢，因为佢用怪声怪调嘅配咧， 系啊，佢唔怪声，佢唔出嘅，好悲哀嘅。 佢一个好严重问题就系佢真系好冇乜，因为佢冇演技嘛，怪声怪调就容易突咗个角色咯。 即系好似之后阿琴师又系咁嘅情况。 啊， 即系翻嚟先啦， 咁呢套就叫做打响，即系叫做唔系打响名堂，系呢套真系断定咗岸城义水岛佬嘅风格。佢同岸城义唔同嘅，岸城义就出道冇几耐，佢就已经建立咗自己风格。但水岛佬真系佢风格啊，同埋啲嘢咧，佢系一路摸索紧嘅。佢系应该踢咩 Cody Lux 同到呢套咧，呢段时间呢几年咧，先开始稳定咗，即系2007、2008年啊，2008年开始佢系啦，佢出咗咁多年， 几年嘅事都系咯， 算系出咗几万嘅，当然 真系好慢。 以动画嘅监督嚟讲，差唔多噶啦，因为我知更多监督系起码混咗20年都仲系啲作画监督啊、分镜啊、剧本捞嚟捞去捞极都捞唔到。佢、能够喺呢几年突然跑出咧，花之良其实好重要。 嗯，跟住剧本好紧要 啦，跟住咧就系水都路二连发啦。 嗯 ，Yonder Mask 咗阿扎西鲁神系啦，记住唔系星空林啊！呢个补充点，呢个你揸已经成为，呢个你揸喺最近嗰次Love Muse 嘅演唱会里面已经发现 Nico 倒数嗰时， 倒数已经揾佢嚟揸噶啦，已经成为公式嚟揸噶啦，因为发型实在 个发型一样，几乎系 系啦， 系个面真系肥少少咁解。 实在因为星空林个发型咧同阿萨塞尔督子嘅发型系真好似 系。 跟住呢喺啲二次创作里面呢要嚟他玩。 捞埋咗踩咗佢两 个。捞埋咗跟住呢仲甚至而家连官方都玩要嚟他啦。 嗯。 因为呢要嚟他玩咗跟住呢套呢佢真係原作其实好癫嘅係彻底有病嗰隻嚟嘅原作系。咁佢、动画里面依然有病同埋。 但佢啲表现佢有病嗰啲地方。 係啊，同埋佢放手俾阿小野板枪也呢。 嗯。哇呢条又系暴走声音嚟喎。 因为讲到明嘅，因为睇阿水都话到明嘅就系、是、小野板，你随你中意玩点玩， 系咯， 系放手俾阿小野板去癫嗰只嚟嘅。佢同神谷浩司两个净系去到尽嗰只。 啊，哇，我收唔到科， 系收唔到科噶。佢两个啲 即系一个都算啦，两个都系啲咁嘅声音，真系好难搞啊。 好，因为嗱，佢都有玩啲宅啃嘅，即系例如系玩龙珠宅啃啊咁样，但系唔系好多。 啊， 但系最紧要就系屎尿屁啊，屎尿屁啃啊，三级啃呢啲黄啃咧。 去得好盡 近咯，真係。 因為原作其實重點就係、是、已經比較收斂咗噶啦，原作仲過分 嚇。咁出咗問題啦，呢、這個就 同埋有一嘢就係原作其實唔係好多，佢咧就 cut 咗佢兩季，其實主要挑原作啲比較好笑，因為我自己就睇咗原作啦，原作漫畫咧其實有啲極真係梗咧幾悶，佢、就抽啲好笑嘅部分出嚟搞我搞，所以咧就睇好爽啦。好几个变态坑嚟话搵沙漠真狼配一个骗个变态佬，又系笑到肚痛嘅。虽然之后，虽然而家佢嗰个美目狗都仲变态，但系差唔多啦。呢套咧有啲情况，佢有啲情况似天地战士，去到第二季有啲更开始老咗。但佢好处就系、是，因为佢本身咧系玩色坑玩笑屁，所以咧去到第二季咧。第一季唔敢玩嘅，肯我嚟玩咯，玩得更尽，即系例如话温泉杀人事件嗰集，系整一集都系打马赛克嗰种嚟嘅，系超多低级啃变态啃、然后不是，又系 cam， 呢套嘢都唔知点套咗我 三套啫， 呢套系濑得几尽嘅，因为 其实系咩？系剧本 问题，死嘅剧本问题，又系最后一集话俾你知。原来成个舞台原来都系一个虚构世界嚟嘅，跟住咧突然间咧玩啲啲奇怪生物仔周围食人，明明好血腥嘅，但系睇到充满咗笑点，又谂住咁讲咯，你系搞笑片嚟嘅咩？ 但系变咗沟片咯， 沟片都变沟片咯，即系话说前两日我同夏木贝啦去倾开啲沟片就系、是，基本上咧如果你中意讲鬼佬沟片嘅话咧，八成以上都系丧尸片嚟嘅。 系 呢套有啲好似就系、是。佢嗰殺人幕，佢最後嗰幕殺人，即係嗰啲妖怪咧，將人串嘅時候，我知道好似人食糖嘅串燒咧，唉，我覺得好笑嘅，係似溝片多過似恐怖片嘅，係莫名其妙你話，即係有種怪異嘅感覺啊！ 走錯 channel 咯，我 走 channel 咯，佢俾唔到個感覺，俾唔到我需要嘅感覺咯。 好多時都係咁噶啦，都係因為意外而成就咗件事嘅 啦。係啊，變即係搞基本上咧，所有 B 級嘅核突片咧，好多時點解變成溝片就係因為冇成本、冇預算，咁咪用啲 cheap 啲嘅演員，啲低級啲嗱核突啲二三流嘅背景，投入其粗粗了事，啲拍出嚟啲好古靈精怪嘅個人片，即係死亡雜作嗰類咧、就係呢類啊嘛。呢套其實我 有啲專登嘅呢就 係啊，我當得呢類溝片嚟嘅。同埋呢套因为个人设嘅关系，再加埋声优关系，大家觉得阿 Kill Boson 你走过嚟兼职啊？阿水再加埋水泉配音，跟住好啦 ，Another 比呢套系几近年嘅，其实算唔算濑嘢咧 ？Another 我觉得 Another 冇佢嗰个剧本转登本身转登逼你嗰个成件事， 我觉得佢重点唔系出喺嗰、那个 教师啊，我哋讲。 唔系出喺个监督问题，系剧本原作问题。 系咯， 一原作之前我喺 Format Channel 都闹过嘅。你推理所谓叫推理啦，你唔系话一种叫做咩？最后掟个啃话，掟个解开解谜就话俾知嗱，呢个就系 问题。佢冇俾伏线你啊嘛，之前 嗰伏 个问题呢样嘢 就系个伏线好面好 睇唔到啊，几乎话系 夹硬嚟嘅。 系咯， 佢用一个好夹硬嚟嘅伏线，再连一个夹硬嚟伏线，话俾知呢个系唯一知道真相方法。当时我都讲啦，喂大佬，主角唔叫嗰个阿姨喺屋企喺学校里面唔叫个阿姨做阿姨，叫佢老师。喂，好多都系咁噶啦。咁、你学校佢老师，咁你学生，咁你梗系叫学生噶啦。即系最简单就 系 你IS 啊无限IS 里面即班千冬，即班一下。 系啊。 咁一下喺学校里面啊，佢都唔会，佢都叫佢家姐做老师噶啦。叫接班老师嘅啦，佢会喺私一私底下 好正常咯。其实即系唔系咩特别嘅地方咯，其实 系啊。跟 住你唔去专登谂佢，根本冇啊。 呢个唔系唔合逻辑，因为太常见啦。 系啊， 我哋 常识嗰边都系 常识嚟嘅就系、是、咁、学校你系身份就系学老师学生。咁佢见到跟住好啦，去到佢哋话其中一幕镜头就话佢父母即系阿姨个父母又喺度喊，话点解女做咗咁嘅嘢？喂，个女做咗咁嘅嘢，可系撞车，可以俾佢强奸9000多样嘢。都系唔关死事，你用呢两样嘢嚟话个老师就系嗰个死人，系唔合你讲服唔到人啊？即系当然你要夹硬你 唔系佢夹硬就话要你误会啊嘛，就 系咯。你话 即系问题拉但扯唔使扯唔埋， 扯埋啦咯，知边即系你话如果呢套系所以叫做咩猎奇片、恐怖片得，即系死人都有死人嘅问题就系、是、你又懒系扮推理，咁你推理。你都有个牵涉俾我啊，大佬！我睇到最后系 O 晒嘴、反晒腿嗰只， 当然啊，双马尾死系另一个原因啦，因为其实喺漫画版双马尾佢唔使死嘅，喺动画版其实佢死都几夹硬嚟，即系叫做咩夹硬杀咗佢嗰种。但系呢个就系、是，睇住佢作画水准有几高，咁啊佢都算系。 唔系咁开头系 O K 嘅， 同埋 真系佢大个，即系通常都系死解嗰下啲所谓呢啲系咯推理片或者。 系佢收到科算啦、啊，然后女主角咧就回到水都女最擅长嗰种啦，搞笑。嗱、水都老狗有少少有少少上升嗰种嘅。佢唔系话好疯狂，好 high tension 嗰种暴乱品轰落去。 今次系拍边个嗰个阿志莫先生嗰个叫咩？个作者叫咩名啊？ 咁嘅汤字 系咁嘅汤字系。 其实几啱水都老风格，啲水都老佢搞笑风格其实就唔系话以上升，即系唔系话以 high tension 嗰种暴走嘅、啊，而系一种咧节奏讲求节奏感，有啲似上升嗰种三拍有种节奏感嘅、啊。所以相对嚟讲，佢会嘅笑料就会比较好拍，同埋佢唔会另一种叫做咩？去到好尽啊！ 啊甚至我成日嗰种完全两，即系 我成日系好尽，我成日系去好尽嘅。但系水都路系会比较接受，会偏向一种咩节奏感。佢所以佢比 隔段放一个，放一个，放一个，系啦，一次个爆。 而吕之乐就系呢种风格，每集分 A、B、C part，A、C part 就原作 ，B part 咧就系五个女仔由东京，然后再喺度套租啊咁样。即系节奏感控制得好嘅话，就失手机会就非常非常低。 咁 OK 喎，我觉得系。 系啊， 啱摄中间原作最 系啊， 咁啊， 佢中间夹个原作，但系冇咁单调，同埋佢相对嚟讲，佢时间好灌啲啊，即系唔会话。 即系通常呢啲笑嘅最惊就系闷， 最惊 拉 长。 系啊， 即系嗱，岔开讲嘅就系、是、 廿几分 钟。通常咧搞笑近咧最就有系我嘅理论啊，情愿唔够都唔好过长。 系啊， 咩叫过长咧？元气三姊妹第一季一个啃玩到已经唔好笑，仲继续玩。 系啊， 或者另一个最新嘅例子就系、是、 田东嗰边都系， 就系、是、龙林第八话。吓、啊，佢开头嗰三分钟都玩紧幽灵公主。 吓、 啊，系玩最初阿 Becky 老师幽灵公主出嚟嗰话你好笑，但系去到之后你觉得唔好笑啊，因为仲要反复玩同一个啃，你觉得就喂唔好啦，因为宅啃系做系啊，厌 啊， 你好攰啊。扎根就你个，当个扎根最惊就咩？当个啃唔好笑，你仲要攞出嚟嘅话咧、啊，大家就会攰咗出飞噶啦、嗯。好在之后冇事，咁呢个就得翻身材啦。呢个另一个古仔啦。咁类之后就好嘅，因为佢基本上佢啃就典型嘅九尾田康字式，好短好短嘅上升啃，一个又一个咁扣落嚟，甩漏机会少，亦都表现到水老路控制。 九尾田康我觉得好似就话呢类比较即系传统日式嗰啲， 系啦， 笑啃。 跟住就系、是。即系一名，即系一即系一名天下响嘅《少女战战车》 啊！ 呢套会成功，其实我觉得真正嘅重点人物唔系水岛路，亦都唔系吉田绫子，而系佢嘅军事取材铃木贵沼。铃木贵沼 个重点军事道啊嘛，其实 系军事系铃木贵沼嘅军事宅强系完全暴走嘅、 啊， 毫无遗憾。 反而今次系宅嗰，即系嗰次宅嗰种味道飘晒出嚟，反而唔系水岛本身。 水岛佬表演嘅机会唔多，主要系 弱咯。其实好，即系背后嗰啲， 因为好多几，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吉田只必识军事啊。但系铃木贵昭出名军事狂嚟嘅。 跟住我专门负责啲佢嗰几个女仔平衡身。 头一 喺 台湾 佢讲咗嗰种 头一两集呢个少女头一两集其实起笔算几闷嘅。头一两集，但第三就好啦，一对英国咧就嚟了啦。啲 车点走啊？点样开炮啊？点样匿埋啊？点样交换情报嗰啲？ 同埋甚至特登去录啲专咗嚟即系佢炮声啊、引擎声，全部真系录噶，真系搵翻， 真系搵素材， 搵素材录翻嚟啊！好认真做得。但系因为呢套系好认真嘅，超认真到直情咩？一出事，一有咩甩漏咧，就熄成个 schedule 爆崩溃。有两集总集编就咁样啫嘛。因为佢本身人嗱，呢度咧个动画公司系小公司嚟嘅。小公司即系有啲似加扎埋加扎温 couch 嗰种，就系、是、一旦你有咩制作甩漏啊崩就成条线就崩溃噶啦。你话 救唔翻？ 你话好似进击巨人咁样，虽然话新公司，但佢后面系佢后面 production IG 啊嘛，咁你唔够人，你可以 call production IG 过人急救咯，系咯。 同埋进击巨人系大 project 嚟嘅， 超 大 project， 佢唔得嘅嘛，进击巨人。 问题。少女战车当初系冇人谂过会点噶、啊，甚至当初呢套嘢上我即系当初去播嗰时啲杂志宣传都唔觉得好劲。 其实即系嗰阵时你谂军事唔会系主流嘢嚟噶嘛，你冇人谂过会即系爆到咁犀利，好似依家林国咧嗰种情况爆 翻。系啊，佢爆得好紧要嘅，因为最初系冇人会觉得呢套嘢要点嘅、啊，甚至冇人留意啊。 咁最终打俾佢唔好似其实魔女嗰类嗰类，即系有翻军事责罪罪咁解咯。 甚至真系有人好有人同话佢战车版嘅 K on 吓系咯， 吉田零子啊嘛， 系啊， 系去到第三第四集打英国啦， 好回事都话俾你。 即系大家发现到哇掂、啊，然后跟住打美国。 最好嘢都系真系揾下神话上边嚟，佢真系唱俄文。 系啊，系啦，打俄国嗰场系经典嚟嘅，嗰场妙在全个制作班台前幕后冇人识俄文 啊，就本来咧俄文毕业，即系俄语系毕业嘅。 咁啊上边咁啊上晚同志咧，本来只系负责嚟话几句，即系矫正下发音同埋负责唱Katusha 嗰段嘅对白啫。后嚟咧，根据金元秀子话。监督都放弃咗啲，总之就所有需要讲俄文咧，都俾阿上文同志自由发挥。 嗯， 结果咧， 即系剧佢监修嗰件事啦。 几场，例如话之后有一场戏系Katusha 瞓觉咧，Lola 咧唱摇篮曲咧，爆肚嘅，原作冇嘅，系完全系阿水都攞俾佢，你谂掂佢啦，嗰只嚟嘅。但系呢套咧，亦都出现咗问题，就系咧，头先讲噶啦，有两集系甩咗嘅，所以整个意大利篇系冇咗嘅， 后补翻咯，就 补翻咯，系今年七月补，今年唔知七月九月补翻咯， 趁咗成两三个月系， 趁唔系趁咗，咪啱入咗成年几啊 ？OK 得， 意大利啊，成个意大利篇冇咗啊， 嗯， 然后好啦，仲有，因为最后嗰两集，对德国咧，黑森风咧，系直情系花咗三个月时间拍呢两集， 嗯， 经典咯呢两集。因为大家已经俾养大你，大家系俾咗三个月时间你，养大晒胃口啦。不论系美少女迷好，军事迷好，或者动画迷好，系期待就系你之前玩你之前唔玩主角威能，纯粹靠战车，纯粹靠军事战术 吓， 去赢。你最后嗰阵咧，同埋你有冇办法搵到个高潮先？ 嗯、 因为讲真，黑心风有咩战车，大家心照啦。动物园系列 两极、啊，大佬。 喂，熟晒啊！对德军战车我熟晒，你有冇办法俾一个惊喜佢先？跟住第十一集，鼠色，睇嗰集实况版鬼佬实况版系 What the fuck？ 阿贝尔系大家一齐 What the fuck？ 你够胆出接出部咁嘢出嚟？ 系全世界系震撼嘅，因为谂唔到佢用咗副鼠色嘅嗰部嘢，唔系 系打赢啊！最重要系， 因为正常 有冇打赢啊？ 系冇可能打赢嘅你 系咯， 因为鼠色咧喺冇空军支援嘅话咧。你冇可能 地上无敌噶嘛，基本上系 啊。 你除咗速度之外，你冇嘢赢到佢。 问题就系你问题就系、是，只要鼠色坐镇喺个城里面，佢一个流动要塞，喺嗰、 啊、 种打法嘅话咧，佢一路行过去，即系好简单系咩？大杀杀死系战术，一路行过嚟，你啲车、啊、你我再加埋佢唔使，佢一路拖住你，跟住拖住你虎式啊炮式战车赶到嚟就死噶啦。 系啊， 结果出动到竟嗰招真系经典嘅。 系咯、啊。 用三日子，唔系用推用学生会长嗰架驱逐战车顶起佢 个地台， 千斤顶，然后等佢转咗炮台嘅时候，另一部车用三匹中战车爬上去，然后顶住佢位，跟住最后四号战车打佢引擎盖，哇得噶啦，你谂到呢招？ 哇！真系你军事迷佩服真系， 同埋佢真系用咗因为学生会嗰部驱逐战车车架底个车矮啊嘛，我可以用千斤顶，然后三匹中战车系有爬坡能力嘅，即系爬坑啊，爬战坑能力。 用到尽咯，所以话啲军事 我系谂到尽噶， 系咯。 跟住最后一战，四号战车大战虎一式 啊， 嗰场又系 哇！ 你将之前第四集对英国战车一吉二嗰场嗰个梗摆翻落嚟嘅 啊。 因为嗰场咧就系、是、正常嚟讲就系正面对决嘅话咧，四号战车支炮阵换咗支特殊长炮咧，都系打唔穿虎式嘅前装甲。 嗯， 结果但系咧佢就用咗对英国嗰招甩尾 吓， 战车四号 战车飘移啊， 战车飘移，四号战车飘移，然后一脚打喺屁股，因为当时二战里面咧。美国就系咁样，三部美国战车，由陆续嚟牺牲三部战车嚟打虎式嘅屁兵。 三部低性能嘅车去， 唔系啊，三部美军 M 4战车 系咯， 嚟做有利，由一部绕喺后面打佢屁股。 系咯，就话 系啦，呢个唯一嘅弱点啫嘛。嗰场有两，因为嗱呢个补充每一回就系、是、喺之前第四集里面咧，其实有军事迷吐槽就系、是、当时。四号战车嘅弹炮弹咧系冇，不论就算后面都打唔穿有吉尔嘅。 吓、啊， 后屘有人考证过，甚至后嚟访问过就系访问咗阿水都路， 系 当时用嗰啲唔系普通炮弹， 嗯， 系低速爆弹，即系话即系嗰个炸弹唔系用速度爆个撞穿个战车装甲嘅，就个炸弹去炸开佢， 去到先引爆啊嘛， 系啊，即系炸弹，即系讲就只手榴弹。 着点系啊？ 咁咧，呢种好处就系咩？你就算炮管短，初速低都可以爆开战车， 因为令到佢嚟爆佢噶嘛。 因为佢唔系用速度啊嘛。但问题就系、是，本来咧原作想讲，但系咧，据闻就系、是，水都路唔想教太个军事窄向。 咁系啊，即系你如果讲呢啲又即系变咗嗰啲唔识或者唔理嗰啲人就会闷。 但系即系但系跟当时留意个，即系有啲人睇翻啲片咧，佢、爆风咧系嗰种爆弹嚟嘅，唔系一般嚟讲，即系佢用炸弹啊。因为一般嚟讲战车系高速穿甲弹啊嘛。但系都嗰句啦，四号战车短炮管唔好玩啦、啊，点打穿丘吉尔啫？丘吉尔嗰个装嘅厚度系差唔多，就算虎式都系要去虎式啊，或者系埃斯泰林二式嗰只先至可以打穿嘅、超厚皮厚硬嘅。咁好啦，做完呢套咧，Q 的桥侦判探英恩判咧，好啲型副片 吓、 再跳去啦，因为我冇睇呢套嘅。然后就现时二代目 吓， 呢套特点就系、是、除咗个编剧依然系用翻环手美智子之外，台前幕后全部一扫而空，换晒 啲声优阵换晒。我所知吓， 呢套我欣赏佢成功的地方就系、是、佢其实好够胆换声优 吓， 而佢换声优最初我会觉得几突兀，但系后嚟发现都系成功嘅。首先应该讲咧，其实最主要就系佐藤利奈 吓， 燕善第嗱燕善唔系话唔系话雪野五月唔好。雪野五月喺第一部佢演啊春日部嗰种粗野啊蛮干嗰啲咧得，但如果要啊雪野五月演啲温柔啲嘅，有啲少女性质咧唔得，我觉得雪野五月唔系呢种声优，好，但系去到第二二线二代目咧，佐藤利奈得啦，喺一幕阿班木角向春日部告白嗰幕咧，佐藤利奈演出系冇得弹，系睇到真系眼湿湿嘅，嗰系佢，嗰系好一种好包容嘅感觉，包容咗阿班木嗰个感情咧，但系好亦都好温柔，但系冇弯转嘅方法拒绝咗阿班木，好厉害。佐藤利奈演咗系冇得弹嘅。至于做做班木嘅春樱和幸，系第一集佢真系摸唔到摸唔到班木咁。我谂佢之后咧嗰、那个礼拜咧，佢将 补习恶补 啊， 系 睇翻石 爬翻 每张收支嘅演出，之后佢摸到啦，摸到之后佢去咗好嘅。同埋佢演出比相比葵山修之嚟讲，有一种好清似嗰个感觉。 吓， 至于四个主要个新人咧都得交到戏嘅。 吓， 算系几我会觉得以一套全新人嚟讲咧，个班底唔错做得。同埋佢最后收得好就系、是，佢唔系因为原作又连载紧啦，佢唔系话以爱情线，而系话以魏良添。魏良咩名咧？唔记得咗。因为佢系以佢嗰、那个波户贤二郎波户咧，就系、是、最后就系、是、波户，我应唔应该继续着女装？即系有少少就佢用呢个嚟做佢宅嘅感觉啊！就系突然间你有一 突然间 应该就系突然间你有一日，我系咪应该唔再做宅咧？突然间你有一种好厌嘅感觉，实有嘅。呢、這个我记得睇过某喺我睇一本书散文集。村上春树嘅，佢曾经写过两本讲爵士乐嘅书，佢其中有一回讲咧就话，我突然间走过某个街角，突然间，我觉得成个世界唔同咗啊，好似我同我过去有个诀别啊，即系用呢种佢咁嘅心态去形容阿波户嗰种就系、是、啦，突然间有一日，佢突然间我觉得我系咪应该再做艺良咧？我系咪应该仲要继续去做呢种？即系有一种你觉得好似抽离咗，即系所谓叫毕业啊。即系你话中意你嗰啲毕业，其实就有呢啲咁嘅，就系突然间你觉得唔应该再做呢样嘢，但系就唔系话叫做咩啊，惊俾人笑或者系惊咩嘢，而系纯粹要叫做我唔想做，就唔做， 厌咗想换口。 系啦，而喺最后一幕，阿波户同阿班木冲凉，阿班木嘅回答就系、是：咁你今日继续做咯，到你唔想做咪唔做咯，冇话想都唔想，或者系一定要做或者一定唔做。阿班木嘅讲法就系、是：因为我随时唔做，所以继续。即系我兴趣，我随时去放弃兴趣嘅。我冇唔会留恋嘅，所以我继续。呢、这个答案几好嘅，我系我欣赏呢个 ending 就系将宅嗰个心态咧，同埋 点我点解继续做宅啫？因为我随可以随时唔做，我突然间我一日我唔做咪唔做咯，唔会话觉得有怀念嘅感觉。 嗯， 但系因为咁，所以我可以继续保留呢种咁嘅兴趣。 嗯， 我欣赏呢个处理嘅。 嗯， 至于最新嗰套Witchground Wars 咧，好老实啊，呢套嘢其实唔好掂嘅啫。 吓， 呢个原作问题，至少睇咗五六集，又有一句莫名其妙地或者点讲咧？你原本个近景唔系即系大桥已经唔掂，就系、是、典型地。强气女跟保护弱气男，个弱气男又唔知用咩特殊能力，嗰只强成个展开脑梗啊！暗食俾唔到水刀路一个发挥机会， 吓、 我真系睇完之后，颇为之唔好掂咯。 嗯， 反而你话佢嗱有一套咧，呢套其实好唔系好多人睇过，就 O A 嚟嘅， 系 就系大魔法山卡拉。 哇！呢套嘢 一套超有病嘅动画， 咩魔法少少我搞作。 系啊，佢同博萨天使托居罗咧， 都 系 佢噶，系啊， 系好典型嘅，系少数地佢都去得好癫嘅， 即系魔法少女更加面。 魔法天使托居罗同埋呢套大魔法山卡拉咧，系少数地水都路去得好癫嘅。 嗯，咁本身原作都癫啦， 原作癫 嘅嘛，呢两套都系啦，系啦。 但跟算系唔错啦，呢套嘢我都，但我觉得相比起嚟讲，呢套博萨天使会，佢会说呢两套嘢有问题嘅，好典型嘅就咩？靠一两个啃就一路玩落去，又系嗰啲就你唔拍得长。如果你拍电视版就会占噶啦。但如果你几个啃，即系话大魔法山卡咁样，佢其实玩王者之技啫嘛。 啊，都系识讲。 系啊，头嗰两三集就觉得好笑，但如果当成 TV 八十三集嘅话咧，你就会唔好笑噶啦，去到后面会无以为继。所以 O V 咪啱咯呢啲，即系有啲就一啲五先杯面翻就咁样啫嘛，啲啃冇俾玩到，三分钟睇就 收噶啦，睇够就收噶啦。 系啊，好啦，大致好啦，连最新嗰套Witch Crown Clouds 都讲埋 ，Rush 都讲埋啦。 咦，系我都留意翻，即系补充少少嘢啊。剧场版嗰度主要都系小新， 系啊，佢系拍好多小新嘅。 佢其实佢个主角反而系小新咯， 都不过小新佢都系1992年开始，佢应该咁讲， 成个系好似几乎系佢。 佢嘅处女作系小新啊，剧场版监督处女作小新。但小新相对嚟讲比较麻烦啲就系，即系小新香港人比较睇少啊。但日本嚟讲系好经典嘅，甚至佢拍到去咩？去到2005年四年已经冇啦，小新。 嗯 但佢拍好多小新咧，始终佢系拍容翻出身嘅。之后都冇乜啦，跟住都差唔多啦。咁跟住下一套我谂下啦，因为其实我系比水岛精二，其实我对佢唔熟，原来我对佢嗰啲剧本其实比有微言嘅。佢作品系唔知点解阿水岛兄阿水岛哥啦，水岛哥啦，阿水岛弟阿水岛哥咧，好奇怪嘅。佢作品咧前半部好，后半部濑嘢嘅，即系嚟话降炼又系。跟住 好多都系咁嘅咩？前半段拍得好， 跟 住波 又系就系前半段拍得好，大家拍不赞不绝口，后半段濑晒嘢嗰种。不过又睇下佢后面讲水到精义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